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有请女神元一闪亮登场。 时间下午的4:05，欢迎各位来到 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元一， 我是穿着背带裤的超级马里奥泽华。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鲜花掌声在哪里？ 哇哦！哎，你知道这11月10号，最近网上有一个段子，就是从11月9号开始 啊， 119、110、111，于是大家就说防火、防盗、防败家那什么，对吧？ 哎。 我跟你们讲，我们女神百分百倡导的是一种全新的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 是， 我们即使想做最 chic 最硬的潮人，我们也不会花很多钱。而且我们今天提前在11月10号带大家来过的剁手节，就根本不需要你剁手，只需要拔一小根汗毛就可以买走东西。 你知道今天大家真的是很忙碌，白天要很紧张忙碌的上班，晚上12点还要积极的去抢货，此时此刻在下班路上更是竖起了耳朵等待着今天我们的一场盛宴。 如果你在今天的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抓住机会的话，我相信今天这个晚上你可以睡一个好觉，不需要熬黑眼圈，不需要等到0点。 我很开心今天上的节目，因为我本人也可以开抢了 哦。因为我们今天真的，我们整个节目组的主播拿来了自己的思想好物， 真的是好物， 精挑细选。来，我们给一个镜头，帮帮帮忙， 简直的就是一个完美的市集。 对，太棒了，各种吃的穿的用的全都有，就没有你想不到的，真的。 像我这样的帅哥就应该站在那里招呼一下大家，嗨，欢迎光临， 护耳朵什么的。所以大家现在不管是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是通过我们的网络视频的平台在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现在都要告诉大家秒杀和抢东西的姿势是什么样子的。 嗯， 正确的打开方式，大家一定要关注到微信的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 是， 它真的是一个魔力工厂，因为不管你是在路上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是在一直播的活力982，或者是在微信平台直接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都可以在这一个小时当中来用11块钱。 多少钱？多少钱？没有听清，大点声。Amazing， 11块买不了上当，买不了吃亏。 对对对，11块抢走我们现场所有的东西啊，每一件啊，每一件，每一件11块。所以你们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右上角那个加号，选择搜索好友，在公众号里面，我都已经详细到这个地步了。 我此时此刻很心疼，哎，心在滴血。 982魔力工厂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稍后我们在开抢之后呢，会告诉大家每一件物品的关键词。 是， 如果你想抢，就请发送这个关键词；如果你收看视频直播的话，在聊天室里面直接发送关键词，加你的姓名，还有手机号到聊天室里面， 直接寄到你家里去。 对，这是观看视频的，我们会有后台人员来操作整个的流程。收听节目的大家，只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输入的这个栏里面，直接也是发送 关键词、 姓名和手机号，就有可能抢购成功。 是，话不多说，我们今天真的要把大量的时间留到之后我们在节目当中晒货给大家的，是一个抢货时间。 对，第一环节我们依然有好资讯要分享给大家，女神麻辣烫马上就来。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女神麻辣烫的第一条资讯讲到的跟住相关的，从2016年年底开始筹划的 MUJI 酒店开业时间已经正式确定了。深圳在2018年的1月18号， 会在福田区的黄岗路的深夜上城，而第二家呢，就会开在我们的身边， 是 在北京，2018年3月20日会在天安门广场西南侧的北京坊。如果喜欢 MUJI 这种就是比较 简 约的、 舒适、时尚， 可以去感受一下。接下来要聊到的是即将要迎来的每年的看腿的这样一次机会， 男生们的福利，女生们也是福利了。 对，但是女生就是一边就是在 一边看一边羡慕， 心里面也恨得牙痒痒， 吐血。 就是维密秀了，今年维密秀开到了我们的家门口，在上海，而演出嘉宾除了之前的 Taylor Swift、Harry Styles 之后呢，又确定了水果姐 Katy Perry 也会一同登台。而这三个表演嘉宾的关系呢，也不用多说了， 是 对吧 ？Harry Styles 是 Taylor Swift 前任的前任的前任，巴拉巴拉，对，前任男友之一。而 Katy Perry 呢，和 Taylor Swift 又有很多精彩的故事， 是。 所以这三个人到底在舞台上会带来什么样的精彩表现呢？我们也拭目以待。今天的资讯都讲得特别快啊！ 刚才那一条很期待 Taylor 到时候会唱 Look， 我求 Make Me Do。 好吧，接下来这一条呢，可能可以推荐给在机场拿行李的时候，就是对于自己的行李箱傻傻分不清的一些朋友。 嗯， 因为最近有一家名为 Firebox 的网店推出了一款行李箱的保护的外套。 嗯， 这个外套有一个特别的点，在于你上传一张高清的大头照之后，这个照片就会被印在保护套的外面，所以呢，在取行李的时候，你大老远就可以看到那一个箱子是专属于你的， 大家也会很羡慕。哇，你看这个人的脸真的很大哎， 大到什么程度？我们来看一下示范。 很可爱，我的天哪， 整个箱子都是你的脸， 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他本人。 还有 different size， 哇、wow、 it's available in 3 different sizes。 那接下来 it makes your suitcase easy to spot， 就是你的箱子会在茫茫的香海当中一眼就被你看到、 很独特，很有趣。 嗯哼，这是一个搞怪和自黑的一个方式。 是， 好了，今天的女神麻辣烫就是这样了。你是不是你觉得太长了呢？时间太久， 祝大家新年快乐，拜拜喽。 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2017年11月10日我们提前双十一 Go Go Go 的环节，就在女神百分百，大家赶紧拿出手机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一会儿竖起耳朵听我们的关键词，然后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平台，就会有后台的工作人员联系你如何来秒杀付款。节目组的每一位主持人都来到了我们现场， 门口真的很拥挤。 对对对，赶紧，我们的朋友们，我们的女神们，赶紧都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表演区。而我接下来会把我的这个话筒的位置让给女神一梦。 嗯， 我们所有的其他的朋友们，我们的伙伴们，都会在表演区为你们来推荐主播思想好物。各位听友还有网友，你们的秒杀姿势准备好了吗？ 好的，男神女神们就这样非常潇洒地走入到了我们的展示区。啊，我也要过去吗？现在？ 对，你也要过去。好的，现在我们这些主持人都已经进到我们的表演区，而且我们看到这个表演区的这个位置几乎放满了所有今天要拍卖的物品。 对，特别的高，是的。那接下来，而且这大部分的物品呢都是原衣的。那原衣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嗯，对，是的。好的，原衣，你的麦好像没有声音，对，可以开一下。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表演区这个小蜜蜂它这个麦的声音可能不是很大， 没关系，这样我把我这个 好，那个上面那个话筒也是可以用的，上面的话筒也是可以用的。好的， 好、这样就每一个人都保证有声音了，对不对？ 没错。 好吧，那从我们桌子上的东西开始吧。 嗯， 我就开始说护肤品好不好？ 好， 先说美妆，应该是女生最关注的。 这款 这是我的 蝴蝶兰亮肤焕颜双重精华面贴膜， 好，我们的镜头 全新啊，全新，我对我也想说，我也想帮你们看一看，对，保质期到2021年，完全可以放心的使用。 他们家的补水效果特别，嗯哼。敷完以后第二天立马就光彩亮眼， 所以这是一个急救面膜，是不是？ 算是急救面膜的。 这里面一共有几片？ 五片吧，应该是。 这个是针对男生还是针对女生？ 男生女生都可以用， 更适合 补水嘛。哦， 嗯，跟你说的，它还是精华面， 精华， 对对，11块钱，全新没有拆封。如果你想抢这个的话， 两块多，我的天！ 你对着话筒讲话。关键词面膜加上姓名加手机号，现在如果你是听众的话，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如果你在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的话，聊天室里面直接就可以发送关键词姓名加手机号就可以了。 还在等什么？ 嗯，好，这是第一款哦。 第一款， 你们接下来可以说自己的 护肤那个， 那 这么高级的话，我们还 不知道怎么接，真的都不知道。 这一支 wedding dress 很多小仙女都知道是什么东西，它是一款非常神奇的美白膏，就特别适合，比如说你刚刚晒黑，嗯，你可能需要全身需要用三支吧。 不要脸，我比较喜欢。 这真的是很急救的一款东西。比如说，你明天要参加一个什么 party， 但是你后背可能正好晒出了一块什么样的形状？ 哦，它会有一个急救的效果。 对，急救效果，所以涂上以后直接就可以这样效果。这三支， 三支的吗？ 我当时买了， 这是我浑身。 你买了几支？ 我当时买了六支。 那三支都用光了。 没有，都拆了，但这三支是没有， 拆了是吗？ 三支11块钱， 一支11块。 但是， 对对对， 原因我想问一下，这个敏感肌肤可以用吗？ 可以，没问题。但它是身体用的，不是面部用的。 哦， 太白了。 你先占点机会好不好？ 这是我的了。 好，那个是给苗生， 所以这支叫做美白膏，加姓名加手机号，直接发送到我们的路径上就可以了，11块钱一支，好吧？ 好的，嗯。 非常火的一款单品。好，接下来我要说这个了， 这 就特别适合你今天没有洗头。 哦， 刷子， 不灵不灵的。 这个是什么？ 干洗粉， 干洗粉， 洗头的吗？ 我们小时候大家都叫眼保健操啊，最后一节是那个干 洗脸， 这个用来做干洗脸，干洗刷是不是？ 这个我知道，这个是那个急救用的，比如今天我 对对嗯对，头皮油腻的话。对， 这种化学反应。 好，苗山的麦应该没有什么声音。 好，我没有声啊。 对，没有声音 啊，没有声没关系， 这个好了。 早年间呢，在慈禧时代啊，非常喜欢用这种必梳， 特别气。 头发，因为那个头发没法洗， 因为他们如果没有什么大事，就只有出嫁的时候可以洗一次头。 所以你要有这东西的话就完美咯。 但你们现在可以有啊，就我觉得随身带特别方便的一个事情。然后这个品牌是一个德国的品牌，然后很好用，对对对， 女生太有用了， 对， 女生经常刘海会很油 啊，对对对， 男生也会很懒啊， 揣在包里， 刘海一样会很油。 我今天出门的时候会特意洗一下刘海。 嗯哼，对。 其实不光是不爱洗头的司机，爱洗头有时候出油的话也会直接抹一点。 还有一个用法，它可以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毛领子，不管是什么质地了，就是毛领子如果在脖子这一块，你经常蹭到一些护肤品，会打结那个毛，也可以用它洗。哦，因为那个没法。对，你就不用专门去干洗整件衣服，你只要局部洗一下。 其实我有点担心，就是我今天如果买了这个，我是个听众，可能从此我就要变成他的粉丝，然后大规模的进货。 以后再也不想洗头，家里水费省了很多。这一支，对，干洗加姓名加手机号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我不知道哎，虽然看上去只有4颗，但其实可以用很久。 无论用多久，11块都很 没， 就是11块，总之都是很划算的。 可以用很久的，因为你每次就之前再撒一点，它就会成为小颗粒，你抖下去。 对， 你也不可能整头。 然后把它捋回来，再放回这个瓶子里面。好吧，现在你们可以随便挑你们的东西，可以来说好。 先说护肤，冬天来了嘛，就会比较干燥嘛。 然后有些男生和女生都会起蛇。 蛇皮， 蛇皮就是因为干燥，它就会出现那种蛇皮纹。 哦，我们从来没有出现过，因为我们是小仙女。 那像我这么村的人呢？ 我们都不村。 我这么村的人呢，就会使用这个澳大利亚绵羊油。 哦，村，那叫村。对对对对对 对。 他的服装，我想说他的产品很适合他的服装，你看，农夫产品。 穿的背带裤是吗？ 绵羊油不用过多介绍了吧？ 嗯哼。 知道绵羊油的话，都知道它的好处了。然后放到身上真的是很滋润， 而且很安全。 对， 小朋友也可以用。对， 澳大利亚纯进口的哟，没有啊，没有，没有。 全新，好哈， 一点都没有用过。 啊，没有没有。这个使用日期到2018年12月2号，还有一年的时间。 它的保质期本来就很短。所以我们 这个一个冬天几乎就用完了。 对， 嗯， 好吧，绵羊油加姓名加手机号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好的， 982魔力工厂，关注起来。 嗯， 这个都可以做内 服的。你那个硬货什么时候拿出来秀一下？好吧，好吧，好，接下来我这边有一盒博士伦的美瞳， 美瞳 啊，然后它是一个比较。应该是褐色的，叫琥珀蜜棕，然后我只用了里面的两颗，还剩下很多，还剩下这么 度数啊，这个没有度数， 这个没有度数， 没有度数， 只是美瞳，没有度数的美瞳，对，而且它是直径是那种比较小的直径，适合亚洲人的眼球来使用的，很舒服，但是因为我个人不太适合戴美瞳， 嗯， 戴起来不好看。所以我就把它出了，嗯， 但是 不好看， 因为太美没有，哎天哪！ 注意的是，这个就是近视的朋友千万不要抢，不近视的朋友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是没有度数的， 可以买戴 好之后再戴框架 眼镜，对，所以 11块就可以变得更明亮哟。 一共还剩大概有个十几只，因为我只用了两只， 应该剩的还是挺多的。 12345678910111213141415161718，还剩18个，嗯哼， 18个，只要11块哦。 对， 嗯，只要 美瞳加姓名加手机号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嗯 嗯哼， 袁一，你等一下，你可以把你的话筒跟他们每一个人对一下，因为声音都太小了，他们的这个小蜜蜂。 好吧，既然对着我，那我就说我的好了。我的不是护肤品呢，但是有故事，是不是应该也能卖得很好？ 要不要纸巾？ 是这个架子哈、啊。哒哒哒，这个架子虽然看上去很普通，但是呢，首先它是一个 vintage， 它就是一个古物， 做旧款。 对，因为这是在德国汉堡的那个跳蚤市场淘来的， 七周年代。 当时有一个老奶奶说，这个至少100年以上。 哇， 很不错。 对， 100年前的人也是很聪明， 而且很时尚。 对，而且你看它挂架子的地方，这个地方全部是挂耳环的。然后这个地方是挂项链的，还可以搁戒指，所以它基本上这个看上去架子很小，但是可以装很多东西，而且它很省地方。有的时候那个奶奶当时告诉我，如果你怕招土，外面可以用一个布去扇一下，但是你 招土了， 对， 他一看就是没有挂布， 对对对。 但是你看它那个设计，其实虽然很简洁，但 出油吗？出油的话，我可以把这个借你用一下， 放在一起卖了吗？ 可以， 赚钱拿走奖金， 搭配大售。 我跟你们把那边冲外，对不对？那个 哦，对对对， 给大家看一下。 对，这个非常反正是一个很欧洲的风格。 嗯， 关键词是应该是什么？首饰架吧。 很复古 架子，听上去百年架子。 对， 首饰架，首 饰 架，好，首饰架。姓名，谁是姓名？ 要抢的人的姓名。 哦，好的，加上你的姓名，首饰架，然后发短信， 还有手机号，对。 好的。Q 到我了吗？我的东西好像暂时没有摆上来呀， 尴尬。 很快就会摆上来。 对对对， 你 Q 到我，难道我是要把自己卖掉吗？ 不不，你可以挑别的东西。 对对对， 好，这样吧，我来挑一个现在这个台子上面我最想要的，好不好？ 好， 代表听众，我最想要的有可能会是这一支口红。哎， 口红， 这是指甲油 啊，指甲油。天哪！ 这个 料 又 在骗花。小雨，小雨， 不怪，不不不，不怪小雨。 听我说一句，这个像不像口红？ 我 昨天看的， 我只是想说，小雨是美妆节目的主持人。 不不，不怪小雨，因为他们的品牌阿玛尼的品牌的设计就是 包装是一样的， 对，就很像，很像唇釉，很像唇釉， 是很像， 是不是很像？ 对。 真的不怪你，真的不怪你，真的不怪你。 你可以继续推荐了。 OK， 推荐吗？ 一共有三个色号，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他这边一共有三个色号的指甲油，感觉 来，我来帮你展示。 对，它一共有三个颜色的指甲油，然后我觉得其中中间的这个浅粉色是比较适合夏天的，或者是出去旅行的时候用。然后旁边这两个颜色呢，都很适合冬季，我觉得根据你搭配不同的衣服，比如说这个玫粉色虽然看起来有些暗，可是呢，如果你要是穿一些比较深色系的大衣啊，就会显得整个气质非常好。嗯，而且 配军绿色， 对， 军绿， 而且它很红，11块钱有什么可不买的？ 对， 是11块钱一支还是？ 但是我想说，如果一支11块一支，如果你想把它都拿走的话，就是33块钱， 很划算， 对，很划算，因为 33天，你可以一天用一款， 失恋33天一天用一款。 阿玛尼的指甲油真的就是快干，而且对于指甲真的没有伤害，整个质地很棒。所以指甲油加你的姓名加手机号，然后最后标注一下你要几支，好吗？ 可以。 嗯， 或者颜色的话， 对对对对，要比如说橘粉、深粉。 全要可不可以优惠？ 不 可以。 还有什么余地？ 好嘞。 大家记得在购买的时候可以标注一下颜色。我们这个颜色很明显，玫粉、玫粉、浅粉和橘色。对，好了，男生嘛，男生，你们再来挑一挑你们感兴趣的东西。 哎呀，我跟你讲，我其实我感兴趣的东西，我 倒蛮感兴趣。 高跟鞋吗？ 高跟鞋是可以用来做道具用的，但是我觉得其实我感兴趣的东西应该是这个。你想不到吧？ 橄榄油吗？ 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橄榄油，因为我平常坐在家做饭。哎，怎么还有枫叶？难道是枫糖吗？不会吧？ 那个国家、 这个、 是 Made in Canada 啊，加拿大还产橄榄油呢啊， 当然这是泽华大来的，不禁推荐， 这个是泽华大来的， 对， 因为我在家做饭都会用小瓶装的橄榄油，好用不走油，保质期短，所以的话我们可以常用常换新的。 哎，你看他那个没有开过封，全新的， 全新的，对。 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上周三这周三刚刚做了一期抚触的话题，就是小宝宝来说，对于婴儿来说，抚触的最好的介质就是这种可食用、能够被肠道吸收的橄榄油是最好的。 哦，真的， 抚触就是小朋友的一些按摩 SPA。对。 那我也要来跟大家说一下， 嗯哼， 我们这周一的时候健身话题才说过，吃橄榄油最容易对健身有好处。 是的， 又自己，所以这个关键词就是橄榄油加姓名加手机号。 其实橄榄油还有功效，可以卸妆。如果没有卸妆油的话，在家用橄榄油卸妆，对皮肤有保护。 油吗？ 你知道你是要花多少钱在脸上呢？你橄榄油都舍不得。 就是这样，这张脸 我没用过。 花多少钱？ 橄榄油加姓名加手机号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 接下来再 很万能的橄榄。 好的， 接下来哎，时间看着的哦，一会儿要有中场休息。对，这边有两支粉底液，一支是伊梦带来的迪奥 的， 一支是我带过来 Make Up Forever 的。 伊梦的比你白那么多。 好像不，它这个是偏粉色，迪奥这款的色号会偏粉，我这款就是自然白。 是的， 我那款质地会比较薄，这款呢就适合 挑肤色的， 对，皮肤质地本来就还可以的女生，它的遮瑕力没有那么强，但是很适合夏天，很透气。这一款，对。 比较细的，它是比较细的，就贴服贴的， 很服贴，而且这一款今年的新款，上半年刚刚出的， 没错。 然后这一款迪奥的小滴管也不用太多过多的介绍了，色号是010， 对，它是很白的那一款， 对，粉白色的。 是 我这一支的色号是，对不起，我已经忘记了，但是这就是自然白，象牙白那种。 其实建议大家买这两个，可以顺便把刚才那个美白的一起买了，这可以配合着用。 但是并不会优惠啊， 因为这个很挑人的，如果我先用了那个先变白，然后这个就适合我， 可以再把橄榄油也买了，这样就是由内到外的美。好吧，那就我觉得如果关键词如果这么设定的话，可以叫 M 粉底加姓名加手机号，然后这个呢就是 D 粉底，对，一个是 Make Up Forever， 一个是迪奥的， 通通只要11块， 通通只要 打头字母， 对， 因为我们电话已经满线中哈。 是吗？满线中了。 大家记得，就是如果后台的工作人员通知你抢到了的话，一定要记得随时跟我们的工作人员保持联系，然后索要这个付款的二维码，然后第一时间把钱付完，把你的这个付款的截屏再传送给我们，这样这个东西才真正属于你。 是的，没错。那我们再推荐一个产品， 这个是什么？ 嗯，谁能推荐一下？ 这个 Chanel 的是什么？ Chanel 的， 这个吗？ 对， 这个 Chanel 是男士的香体喷雾。就是比如腋下呀，然后被容易出汗的地方， 容易出汗的地方， 就是它其实是跟男士香水的味道是一个系列的，对。 对，这几乎没有用过，还有很多。 对， 喷雾也很方便， 而且上面写的是运动款，尤其是大出汗的时候可以支持。 是的， 吓死我了。 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发 C 喷雾加上你的姓名和手机号就可以，这男士非常适合。然后其实女生那种比较酷的女生也适合用， 比如我吗 ？C 喷雾， 也很柔美。 这样的话喷在毛衣上面也是完全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好的，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还想继续就是锁定我们的节目，要了解更多好的物品，节目下半段会给你提供更多的好的物品。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你都疯子一样。 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是青年，我们是学生。11月17日，世界学生日，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全天多档节目聚焦校园生活，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11月17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98.2 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 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女神百分百，我是一梦。好的，那今天我们这个上半段呢已经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很多的物品了，接下来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还有很多的物品要推荐给大家，而且只需要11块钱，希望大家希望大家赶紧关注我们的节目。好的，我们现在所有的主播都已经站在我们的表演区了，来，袁一可以继续分享物品给大家了。 听友和网友来说一下抢购的正确方式。如果你只是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不用担心，不管收听还是收看，首先都先要关注到的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982魔力工厂，982是数字，后面是文字。然后进来以后，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呢，就可以直接在听到我们公布每一款商品的关键词之后，就发送那个关键词加你的姓名以及手机号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那如果你是视频观看的话呢，记得点击我们公众号下方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在聊天室里面也可以发送同样的东西，关键词、姓名、手机号，一定会有工作人员来联系到你，给你一个付款的二维码，然后你付完以后截屏发回给我们，那这个东西就属于你了。好，那我们继续。 那个长着翅膀的鞋是怎么 这双鞋子就是我们之前推荐过的 Melissa， 就是那个香香的橡胶鞋，因为他们家鞋子众所周知很舒服，于是我就想说我一定要买一双同样也很舒服的高跟鞋，它果然不负我的所望，很舒服，香香的，对， 是 你现在就可以闻到这鞋子的味道啊，是香的， 是香，就是香味啊。 闻一下这个牌子特有的香味。 对他们家就是香香鞋，都是这个味道。 就它的橡胶里面会摊着一种香料。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款 Melissa 的天使鞋，鞋码是36码，所以如果你是36码的脚的话，可以来抢，只要11块。大家不要换台，不要换台，不要换台。这双鞋的关键词是香香鞋，加姓名以及手机号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平台。 好， 然后既然说到高跟鞋，这边还有一双，这个品牌大家更知道了 ，Stolwitzmann， 真的是 Stolwitzmann， 绝对保证不会是假。然后这双鞋是麂皮的。它的跟呢其实比较粗，所以其实会稳定性比较好。它我当时买这双鞋是因为它的跟很特别，它是一个五边形的粗跟，跟普通的那种粗跟不一样， 站起来也很稳。哎， 而且有防水弹，对，有可以跳绳，这不可以， 那不行， 有防水台，有防水台。这双鞋子的因为是高跟鞋，所以它可能比较适合就是瘦脚，但是刚刚那双 Melissa 如果是稍稍肥一点的脚也没有关系，这双瘦脚36或者是35.5码的人都可以穿。大家可以发送 SW 因为 Stolwitzmann 的手写 SW 加你的手机号还有你的姓名过来就可以了。 好的， 就是说你看啊，马上这个要开维密了，对不对？维密在上海要举办啊，所以的话呢，维密在上海举办的时候，他们那些大魔们有时候就会跌倒，所以呢，有这样的稳定的高跟鞋的话，就可以秒杀那些维密大魔们，对不对？你会比他们更稳定一些，走台步回家也可以走，外面也可以走呢。 穿上这双11块的高跟鞋，你就是维密大魔。 这双鞋子 11块钱 SW 是吗？ 这双鞋子要说原价吗？简直要心碎啊！就是因为我现在 都知道原价了。 对，不用说原价，真的是就是很好的鞋子， 啊、 也没怎么穿过。 可以拿走一双这么大牌的鞋， 很 可以变身维密超模。我的天、啊！ 最好的一句是什么？你知道吗？11块买不了上当，11块 买不了跌倒。 买不了跌倒， 好吧。 可以有鹏的翅膀， 我觉得可以介绍一下两款雷鹏的墨镜，我觉得也是很值。 好， 来我来， 中华队你来说吧。 好， 我就直接做 show boy 就好了。 OK， 不给点 music 吗？ show boy 明明就是 show。 这款是雷鹏非常火爆的一款，叫做 pilot。pilot 对飞行员系列的，然后我挑了橘色的。 酷的哟！ 哎呦、啊，你居然刷了我们的东西！ 要打折吗？ 要降价吗？ 打折10块钱是吗？ 也是快就 绿。好吧，好吧，这一副是11块哦，橘色的。然后这一副呢，是我在英国的 Harrods 买的。我为什么一直不肯出它？就是因为 买货。 对， 这个 Harrods 百货商场就已经够了。 对， 装潢就跟这个 宫廷一样， 塔加宫殿一样，非常的唯美。 苗山可以演示一下， 我不想试的原因是我脸圆，这个也圆，所以我拿了它很久。 让我们让不挑脸型的小雨来试，它是什么都好看。 丰台小何穗本尊来给你们， 那个是维密天使啊。 可能我并不是很适， 不，好看，它怎么的？ 好看，好看，是好看的吗？是好看的，非常好看。 你戴的眼镜是 Jamba di Stavali， 真的很 super star 的感觉。 就是这一款呢，它是树脂的材质，所以会比那一款 Pilot 那个要轻一些， 很轻很轻，我觉得非常舒服。 面膜、绵羊油、首饰架、高光粉、 Make Up Forever 的粉底都已经 被已经没有了， 哇， 卖掉了。 嗯哼，好，我们来， 我的三件全部卖出去了， 哇， 大赢家。 来，我们说一下关键词吧。那一副我觉得就叫做橘色的橘，橘色墨镜，加你的姓名加手机号，就11块可以带走。这一副呢，就叫墨镜就好了，因为相对区别它就好了嘛，对不对？墨镜加姓名加手机号就可以啦。 墨镜也可以哈， 就橘色墨镜和墨镜吧，好吧。 OK。 可以把我们俩带走。 买墨镜送模特， 香鞋也卖掉了， 香鞋卖掉了， 香鞋也卖掉了。 哇，所以你们现在还感兴趣什么呢？ 那我觉得 当然是这个了， 卖点硬货。 哇，对对对 对。看到这个纸盒的上面的话呢，有一个白白的盒子，上面写的是 vivo， 没错，它就是我们今天要为您提供的11块钱的一部 vivo 智能手机。是的 ，HiFi and Smart 这边写的呢。 就告诉我们这部手机其实呢，它虽然说有一点点的年代感，大概有两年的时间，但是的话全新， 哇，真的全新哎！ 膜还在这里，进网许可保证是国行版本、啊。 要撕开不要撕 啊！这是 vivo 智能双摄吗？ 这个是智能， 哎呦， 倒没有那么高级。但是的话，它后置是800万像素，前置的话，我记得好像是200万像素。一般来讲，它作为一个当年的这样的一个2000元的机器来讲，现在来讲，我觉得也应该是能够应付掉我们日常的使用的。而且呢，支持双卡。双带全网通，此外还特别支持这个中国移动的这个 TD CDMA 的 4G 制式，而且包装当中呢，像是这个说明书哈，哎，还有这个 配件全齐， 哎，配件还有手机壳哦啊， 手机壳都放假了， 还有这个配件的说明书，还有卡针不拉不拉，里面还附赠了一个原厂的膜贴膜套装，你看。完美的不得了， 我可不可以想？ 完美， 只要11块钱， 专注贴膜30年。 就是我，你知道吗？在北京电台咱们办公室当中，我算是贴膜小。 你不用说了，手机卖了， 卖掉了，这么快， 妈， 这么快 你来贴膜吗？ 我觉得一部手机11块钱，还在挑什么？在还想怎样？ 可以找他贴膜啊。 是的，可以找他贴膜。好，谢谢，对，恭喜你们。对，好，接下来我觉得要抓紧时间，那边还有很多东西。刚刚讲到了 Chanel 的这支箱体的喷雾，接下来旁边还有一款 Chanel 的补水的喷雾，就它特别适合就是久坐，比如看电脑，然后你脸上放油光，直接对着脸喷一喷，它的味道就是那山茶花的香味，很经典。然后用那个棉片把它吸干就好了，就是日常上班族很适合的一款。 日常补水， 可以现场感受一下吗？ 可好呀， 可以现 那 可以， 那好吧，对吧？不太就不要再用了，对不对？ 因为它的味道肯定是很好闻，我觉得，而且它摆在办公桌上或者你随身装在包里还挺方便的， 很小巧的一支，所以这支就叫喷雾，喷雾加姓名加手机号就可以了。 喷雾哦，只要11块哦。 对，只要11块。 什么？ 对，喷雾已经卖掉了，大家的速度很快，所以正在收听收看的节目，对，大家继续来讲。接下来这个是我从希腊带回来的火山石的肥皂，就它适合清洗。 清洗什么？ 谁？啊？什么？ 这适合清洗什么？ 这适合清洗就身上的。对 everything 啊，对啊，因为它纯天然的。 我想要哎。 嗯哼。不用托运就可以上飞机， 而且它这个肥皂上面有那个凹凸的那个球，就是说有按摩的功能，就可以放松你的，就是。 对， 可以啊， 可以啊， 你们打一架，来这边比武。 想，你们俩打一架。 我也想要，我也想要。 真的，这个。 我觉得小航不一定打得过我。 所以这个关键词是肥皂加你的姓名加手机号就可以了。 好的，嗯。好的，接下来我们还要推荐什么物品？ 居家产品， 这个盒子都已经拿出来了。 好， 这个居家 这个是什么？ 不用，这是一个你可以在办公场所或在家都可以完全能够使用的一个原木无味无醛的收纳盒。你可以闻闻试试看， 你放心吧， 真的没有味道。 这个放在他们家好久了，已经都它被吸过了， 而且里边还有多层小格子哦，一种小格子可以拿出来，然后的话自由配搭都没有问题，它的格子你可以随便换它的方向、形状、位置，完全没有问题，非常精致，做工非常好。 这个就一看就是欧洲风格，又收纳又省地儿， 非常的丹麦风， 对 吧？嗯， 关键词， 关键词的话就是盒子。然后加上姓名手机号，好吗？ 好，我现在一定要强烈推荐的东西，这个真的是不买简直就是后悔一年。我们接下来982的衣服， 后悔一年， 这真的是我们982专门为各位定制的限定款，还有卫衣，对，还有 这件卫衣 帽子。你知道我们现在展示的衣服，它的包包，包括还有一顶鸭舌帽，都是2018 SS Spring Season 最新一季的，而且这一件卫衣里面还加绒，哇，太暖和， 而且质量非常好， 非常时髦， 对。 天，怎么会这么好的 质感？是不是没话说？ 质感也非常好， 还有帽子，对，还有帽子。 你们员工没有这种？ 对啊，我们本人都没有哎。 对啊，你们就不配有啊？好，所以这个鸭舌帽。 关键词是鸭舌帽，这个是卫衣，卫衣好吗？ 好。 然后这是 T 恤，这个 T 恤真的很带 feel。 是的。 今年这种 slogan T， 我们在节目里面讲过很多遍 ，slogan T 简直是太有 feel。就这个号，其实女生当 oversize 穿， 对， 这个当 oversize 穿 没有问题的， 非常好搭。 这个下面穿一个长的靴子， 很漂亮，就可以 了。这个很 超级酷啊！ 对。 对 好想要啊， 裤子里面都有， 还有限定款的帆布袋， 对 的， 他都忘了， 你真的很想自己眯掉是不是？所以这个的关键词是帆布袋加姓名加手机号就可以了，好， 刚好可以装刚刚买的一些东西。 对啊，完全可以的。 哎，既然讲到衣服了，我觉得可以把衣服拿出来顺便一块讲了啊。对，还有一件黑色的呢，这个两件 T 恤可以搭情侣款的， 对， 搭起来 就是 黑白 不同， 生而不同，还有多子， 对， 还有多子多孙的意思是吗？ 这是情侣装是不是？ 可以搭情侣。 大家好，我是不同， 对， 我是生而。 他说完不同我有点懵，因为我是不同。 好，黑 T 白 T， 他们的关键词分别是黑 T 和白 T。 卫衣已经秒出去了，收纳盒也秒出去了， 好， 哇，来，衣服都给我， 墨镜也卖掉了。 对啊，墨镜可没有人要，墨镜这么好看。 好的，两个麦不要对着，要不然会有噪音。 对， 嗯，大家现在墨镜还有一副，刚刚我展示的那一副也非常好看，大家还可以秒。 哇，谢谢你们。 好， 好，接下来继续展示服装喽。 好的， 这是 club 装， 这是，哎，这个你来， 这是一个裙子， 这真的很适合。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都很想现场穿一下。 这件是 Jimmy Choo 和 H&M 的合作款。 很好看， 嗯哼，因为它的亮片不会很夸张，它外面有一层纱，所以会比较，你不要抢了， 很适合丰台小合作。 所以这件大家可以叫做亮片加姓名加手机号就可以了。嗯， 好 ，bling bling 亮片，因为还有一个亮片，但是这个可以叫做裙子。这吊带裙子，这个今年很流行，就穿法就是里面内搭一件黑色的薄的衬衣或者是白 T，黑色白色搭里面都会好看。但因为这种 不想认识你， 这种亮片不是那种纯亮片，它是那种比较低调的丝绒质地的亮片。 感觉特别像那种鱼鳞的那种感觉，给人一种 是 要展翅翱翔的 感觉。为什么鱼鳞展翅翱翔？ 距离看这件衣服的质感非常好，很高级。 对，这件衣服吊牌还在，全新的。 只要11块吗？ 对，后面其实是露背，原价应该是900多。嗯哼，这条裙子我觉得可以叫吊带裙。吊带裙，然后加你的姓名和手机号就可以了。基本上160、165的女生都可以穿得下去。 好， 好，哇哦！现在物品已经展示完了吗？还有？ 还没有？ 还有呢？哇！ 好， 好， 对对，可以，你可以去说。 好，那接下来要给大家展示的是一个圣诞服，对。 可是这个真的很不适合我说。来，大家可以看到非常可爱的一个圣诞服，如果各位家里有小宝宝的话，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穿起来都是非常的可爱。下个月是穿它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时机， 对，圣诞节嘛。 来，妈妈，要不要你来讲一下？ 对， 因为我要看一下它的尺寸大概是多少，这个尺寸就是66公分的长度，所以大家家里的宝宝可能6个月之前应该都穿这个没有问题。这是全新的，吊牌也在，还有一顶帽子。 Wow, 所以这个的关键词就是圣诞加姓名加手机号就可以了。 OK， 关键在于它这个衣服连那个脚的部分都会有包进去，而不会说是露脚让宝宝冻到哈。嗯， 好，嗯，还有一个宝宝的东西。 对， 就是对， 这边有一个面包超人，大家都知道是日本的一个很著名的儿童品牌，面包超人的一个充气的小隧道。也是全新的，大家拿回去可以让正在学爬的宝宝来拿来玩一下。这个关键词就是可以叫充气加姓名加手机号就可以了，只要11块。 OK， 充气好了。对， 接下来是袜子， 还有一个小孩子的袜子。我当时一看就觉得哇， 那一副橘色墨镜给他们包好呀，因为已经卖出去了，要好好对待我们的物品。对，这个袜子是地板袜，它的底下 充气已经卖出去了，这么快， 哇，超级萌的。 这个底下有防滑的底，所以然后在这个头上还有这种小可爱的 QQ 的东西， 对， 两双一起11块。 多大的孩子穿？ 6个月之前都没有问题， 6个月之前， 所以。对，袜子加姓名加关键词就可以了，就是大家学走路、大家学走路，小朋友学走路的时候很适合。 好的， 小朋友想短话可以加那个猫猫狗狗也可以啊。 现在 现在还有其他的物品要推荐吗？ 还有裤子要不要展示一下？ 裤子要不要展示一下？ 最后一样， 好，最后一样， 还有啊，来，就是下面 的，好好的， 不灵不灵的，两枚，两枚，两枚， 两枚布灵布灵的牛仔裤， 牛仔是 Levi's 的，然后尺寸是27号的，就是标准的尺码，所以你如果是可以穿27码的裤子的话，就可以把它秒掉，这不用多介绍 Levi's 的，关键词是牛仔加姓名加手机号，然后这个呢是 Dazzle 的高端，它的尺寸。对，我当时非常的瘦，这个尺码是155的。你怎么可以这么说？你怎么可以这么说？你说的对，对155的哈，对 XS 对，然后它很好搭，因为是呢子的，呢子前面是那种比较哑光的亮片。这个呢就是短裤，这个是牛仔短裤，这个是短裤，好吧？ 好， 现在的季节就可以穿， 是里面穿一个打底袜就好了， 对， 很好搭。 刚才那个卫衣， 卖卫衣的那位朋友把这个秒走吧，一套的。 还有一个丝巾， 还有一个丝巾，丝巾 啊， 就是 哇小雨，你要穿这件，我很想认识你， 很漂亮。 这个里面要不要介绍一下这个里面搭什么会比较好看？我觉得这里面搭吊带或者搭 T 恤也可以， 是不是沙滩的时候穿游泳衣？ 对。比基尼，对对对， 沙滩罩衫，对不对？ 对，这是我从美国带回来的，然后这个颜色整个就是晕染的很好看， 很穿就有一种那种若隐若现的感觉。 对， 要不要配上隐形的翅膀？ 这个配上隐形的翅膀， 这个基本上是 freestyle， 所以就是你如果穿小码中码都可以穿，这个就叫纱巾，好不好？纱巾加姓名加手机号就可以了。 OK。好，现在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推荐？ 什么样都对啊。 好，这个是止汗露。 对，其实这个跟刚刚跟那个 Chanel 的差不多。 对， 但是对，但是舒奈做这个是做的最专业的。 对对对， 好吧，大家可以发送就是止汗加上姓名加手机号。 是的， 是的， 对对都可以。 去海边的话，刚刚那条透明的裙子和这个止汗露可以搭配成一套啊。 对 对对对，然后航航手上这两只是迪奥的眼线，但他们俩 不是唇彩啊， 不是眼线， 是眼线， 但他们俩的颜色很特别，一只是粉色，一只是蓝色。 对，其实 对 对不太适合 平时 日常的， 对， 不太适合日常。 是它其实很其实还挺日常，就你出去玩的时候，但是上班不太适合， 就是参加派对啊什么。 对，派对，对对，画成一条细眼线很漂亮，大家可以发送眼线蓝、眼线粉。好吧， 好， 加姓名加手机号， 可以。 很有这个明星咖的感觉。 好， 爱吃的我已经看到这个吃的要不要介绍一下？ 这个是给人的还是给宠物的食品啊？ 啊， 这是 给人吗？ 宝宝用的东西哦。 这两个是一起卖还是分着卖？ 一起吧。 绑定了，11块钱可以全部带走。 一起11块钱，对，全部带走。 首先来说，我手上这个枚是 A B C 字母 Cookie， 然后的话里面加了亚麻籽。还有这个它的有效期到2018年4月13号，没有问题，可以放心使用半年，肯定吃完了。 好， 多给小朋友吃。 里面富含 Omega 3， 还有 DHA， 以及这个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学英文的字母变得更加有趣。 哇，好想要。 好，接下来放大招了。放大招了， 这只包我真的很有故事。这只包是 Juicy 的，大家应该都明白这个品牌。 是， 然后这是我从英国 Harrods 背回来的。我当时在英国上学的时候买，它背书真的很结实。然后其实妈妈们也可以拿回去当就是妈咪包，因为它里面容量很大，它是毛巾的质地，清洗起来也很方便。我还搭了一个暴力熊，对，我真的是很舍不得把它卖掉，但是因为我现在不背了，所以就当闲置出了。这个就包。包包加姓名加手机号就好了。 秒 ，okay， 直接就被秒掉了。 秒掉， 大家都知道套路，反正就是11块钱。 对，然后这边还有一些小东西，就是一些耳饰。 一盒 耳饰是一个小鹿的， 我觉得一对儿吧，一对儿11块。 这个是， 那你可以拿走，你直接拿走吧，好吧？这个是当时很流行的一个材质，叫树枝，这个很适合你穿白衬衣或简洁一些的搭配的时候，这个耳钉就很提亮。嗯哼， 这样子。 好， 哎，这个主持人是不是可以出去？ 然后大家留机会。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适合在一些西方节日的时候可以带的一些搞怪的小怪兽的，对对对对对，包括这个小胡子，小胡子的耳钉也很好看。 如果不做耳钉的话，其实做胸针也完全没 有。对，男生可以拿来放在就是衬，对，领针会很好看。 女生也可以戳到唇上面了，看起来像。 也是这一盒是11块钱是吗？ 对对对对对，每一对11块，大家自己发关键词就好了。 好，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 这边还有两顶。 下面是什么？ 啊，那个已经被秒杀不用吗？可以啊，这是箱体膏，这是箱体膏，这个是 Benefit， 但是我用过了，还剩大概一半的量。这个很神奇，就是你抹在裸的腿上面，然后直接就可以变成那种，就是 很适合你现在抹呀。 重点在于你用过， 可以让你瞬间像穿上了隐形的丝袜一样，腿部变得很有光泽和闪亮。 哇，能够光 上镜 的翅膀，隐形的丝袜， 这个这个上镜啊，包括你要拍一些片子啊什么的，很适合用，而且味道很好闻，是 Benefit 特有的味道。对，这个就箱体膏加姓名加手机号就可以了。有人发了小鹿，直接秒了你身上的这个吗？ 怎么瞬间就看到？我专门别的我身上不让大家看到鹿， 号称已经摘不下来， 摘不下来了， 很过分。 连着一起卖了。 好 好的， 还要到贴十一块钱吧。 好的，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一分钟，我们还有什么要推荐的？ 咱们好像哦，对，还有两顶鸭舌帽。 好， 一个是哎呀，一个是从四川带过来的，一个是在上海世博园买的。 哦， 一个是迪士尼的款，一个是这个， 都很适合。哎呀，哇， 对，这很好戴， 好， 对，男生女生都可以戴。对，好显年轻，说明你老。哎， 没有没有。 十一块钱就可以把我们两个带走啊！ 好看，好看， 熊猫帽，然后这个就是迪士尼就好了，对，加姓名加手机号就可以了，好吧 ？OK， 大家如果 这是谁的？谁的帽子？ 因为 谁的？ 对，熊猫帽还是迪士尼的帽子。那因为我们时间马上要结束了，大家如果记得我们的关键词的话，可以在节目之后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来秒杀就可以了，我们会有工作人员一直伺候你们。 是的 是的， 谢谢你们收听和收看，女生百分百，双十一快乐，拜拜 拜拜。 稍后是982活力榜。 哇， talk about is what is going down and what's been messed up for us. When I look around, I see blue skies, I see butterflies for us. Listen to the sound and lose it in sweet music and dance with me. Cause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 so much beauty in the world, always beauty in the world, so much beauty in the world. So shake your booty, boys and girls, for the beauty in the world. Pick your diamond, pick your pearl,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 All together now. Sweet music.